排放范围，把远郊区的建成区也划定为低排放区，推广和使用低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 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由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风不大，天气条件舒适宜人，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吧。未来三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石佛营路口的东向西，蔡慧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蒲黄榆路刘香路的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士路定慧桥以西路段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学清路学院路一线的北向南，以上路段进城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再造深河画笔心。再造深河20世纪50-60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最近在央美美术馆举行，展览从央美美术馆藏品中选取揭示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画革新之路的多件精品，并梳理了有关中国画变革的讨论文字，展场文字与作品穿插，观众好似在一本历史书中游走。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些艺术家属于新国画运动的代表人物吗？A. 齐白石 B. 陈半丁 C. 徐悲鸿。 哎，以下哪些艺术家属于新国画运动的代表人物？因为今天我们要跟您说一说新国画运动，哎，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美术界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那些年的一些大事儿吧。那么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展览正在举行，所以呢，您现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同时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新国画运动这5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看。同时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收看 城市文化范儿。 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再造山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四层展厅展出。这个展览从央美美术馆的藏品中选取了揭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画革新之路的精品，并梳理了有关中国画变革的讨论文字。展场文字和作品穿插，观众好像在一本历史书中游走，是一场可读可看、学术性和艺术性兼备的研究性展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次展览上的精彩展品。爱情遗珍希腊安提卡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最近正在故宫神武门展厅揭开神秘面纱。这次展出的350件文物来自于一艘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希腊沉船，这艘船是从希腊驶向意大利罗马，装载着大量罗马贵族订购的商品，却不幸沉没在了爱琴海西部的海域中，在水下静静沉寂了2000多年。这次展出的展品包括船体的残骸、生活用品、大理石雕塑、青铜雕塑等，向人们展示了古希腊文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航海、经济、艺术、宗教、体育等领域。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2月16号。一档由北京卫视和爱奇艺一起联合推出的文化体验类型节目上新了故宫，不久将会和广大观众见面了。那个新呢，是新旧的新，上新了故宫。其中参与拍摄的明星阵容也是很强大，像赵薇、秦岚、孙俪、宁静等多位演绎过故宫题材的影视剧明星，会带领大家一起进宫拾宝、穿梭古今，跟大家一起了解每个古物背后的故事。在这次的节目中，以前呢将近 35% 故宫的没有开放的区域也将首次亮相荧屏。那些以前大家没见到过的故宫景点，比如人们熟知的乾隆花园、素芳斋等等，都会一一亮相。上新了故宫预计在10月中旬和大家见面。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今天在山东济南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为广大游客和观众奉献了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盛宴。这次博览会按照传统工艺展览项目分成了织绣印染、制茶、酿造、印刷、刻绘、家具文房等八个主题，现场活动则分为展演、展览、比赛、体验和论坛五大板块。那么与会专家学者和传承人代表共同交流经验，探讨非遗保护和传承领域的难点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就苏富比拍卖行将在秋季拍卖会上拍卖疑似龙门石窟1720窟失窃佛手一事，目前国家文物局已介入此事。无论苏富比拍卖会上所献的佛手是不是龙门石窟1720窟的文物，现存1720窟这尊佛像确实失去了佛手。像1720窟这么大体量的佛手，如果在1949年以后出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1720窟的佛手可能的丢失时间是1920年到1949年之间，而这段时间正好涵盖了龙门石窟历史上最疯狂的遭破坏时期。目前国家文物局已责成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提交相关资料，而龙门石窟方面也已经有所动作。点击鼠标就能参与文物和艺术品拍卖。中国嘉德宣布将在今晚推出网上专场拍卖，首场网络拍卖将推出中国书画、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作品、瓷器、玉器、工艺品、茅台酒等门类。拍卖中既有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等大家的作品，同时大部分拍品的估价在10000元及以下价位，属于普通文物艺术爱好者可以尝试的消费级拍品。这次网络拍卖将在今晚的19点，也今晚的7点在网上举行。嘉德方面表示，这次网络拍卖旨在构建和传统拍卖形式平行的网络生态平台。 人们在聚会的时候总喜欢喝点啤酒助兴，13000年前生活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人们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最近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在以色列一处遗址发现了酿造啤酒的遗迹，研究人员分析了出土了3颗13000年前的石臼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容器中含有淀粉残留物和植物硅酸体，而这些微观的植物颗粒正是小麦和大麦转化为酒的典型特征。不过当地人的啤酒和现在的啤酒在泡沫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是酒精含量比现在要低，另外呢，古代的啤酒看起来更像现在的稀粥，这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最早的啤酒生产的遗迹。最近一款故宫雪糕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款雪糕的包装是黄色，上面还印有圣上亲赐字样，包装盒则写着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而雪糕的配料表中添加了黄酒。雪糕生产委托方表示，商品得到了故宫的官方授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对于部分网友关于雪糕中添加黄酒的质疑，公司负责人说酒量很少，不会引起酒驾的担忧。不过呢，记者用酒精测试仪进行检测，发现吃了雪糕马上测的话是会显示酒精含量超标的。那么交警提示呢，如果只是驾驶者食用含有酒精的食品而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话，可以提出进行血液检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预计今天到明天，京城将被厚厚的云层覆盖，而周的中后期晴到多云是主基调，大部分时间北风明显，将送来清新的空气和良好的能见度，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预计这个周末气温将有所下降，总体来看，这周北京白天的气温最高是22到29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在12到19摄氏度之间，天气逐渐变凉，昼夜温差加大，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就要到来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气温转凉，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注意身体健康。象山公园管理处最近发布通告，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公园将全面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每天最大售票量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售票量后会停止售票，其中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10个周末的高峰日，公园实行分时段入园管理，持年季月票和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可以在当天的6点到9点、16点到18点30分入园游览，其他时段不能入园参观游览。另外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香山寺后院景区周一到周五实施游客预约限流参观，游客可以关注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进行实名预约参观，另外网上是不能够预约购买当日的票的。9月23号到29号每天的19点40分，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晚间黄金档将播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专题节目《新国门新大兴》，全方位展现大兴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系列节目一共7期，以新国门新大兴为主题，内容涵盖大兴的新农业文化、麋鹿文化、馆藏文化、文创产业、美丽乡村文化、特色小镇文化、新国门文化等热点话题，围绕一河一轴、两城三带多点协同的文化建设空间布局，强化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全面展示区域文化魅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本街两旁万家灯火令人醉，你是这个银河落九重。有步道灯、树枝灯、花坛灯、草坪灯、华灯、地灯、高杆灯。 城市文化范儿，再造深河画笔心。再造深河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最近在央美美术馆举行，展览从央美美术馆藏品中选取揭示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画革新之路的多件精品，并梳理了有关中国画变革的讨论文字，展场文字与作品穿插，观众好似在一本历史书中游走。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些艺术家属于新国画运动的代表人物吗？ A. 齐白石，B. 陈半丁， C. 徐悲鸿。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新国画运动来获取哈。我看到一星半月发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发一国画运动都不对，新国画运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发送这五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今天节目当中会提到的这些非常精美的作品了。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收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诗会中秋哈，我们已经征集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音频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您可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小朋友朗诵一样，通过微信平台把和中秋有关的诗作的音频或者是视频来发送过来。文字我们没法为您播，我们其实广播更精彩的是声音，我们想也让您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啊。所以呢，被选中的语音或者是视频呢，就可以在我们的中秋的特别节目里为您播出了。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录制参与。开头一定要记着说一下哈，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为大家朗诵一首什么诗，来期待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再造山河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最近在央美美术馆举行，展览从央美美术馆的藏品中选取了揭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画革新之路的多件精品，并梳理了有关中国画变革的讨论文字，在展场当中文字和作品穿插，观众好像在一本历史书中游走。那么这些展览上有哪些名家的大作？新国画运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新国画运动有哪些实践者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再造山河画笔心的新国画运动。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副馆长，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王春晨。王馆长您好。 你好，谢谢。 嗯，欢迎您来做客。哎，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的主任李尧臣，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来说我们央美美术馆这个百年的这个典藏系列作品哈，我们的朋友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声音见过面了，和您二位的声音见过面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发送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当中会谈到的一些展品。那么这个新国画运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新国画运动实际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画发展的一种变化改革的一个统称，在五六十年代应该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由这个文化部、美术学院、画院组织相关的画家到全国写生创作，形成的一场规模广泛、参与的画家人数众多，然后创作的作品呢又非常数量大，那么就形成了一场可以说叫做运动的一个对中国画的 创新的一种探索。应该说这场创作呢对后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嗯， 那么作为历史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独有的艺术实践。 嗯，它是实际上是在1950几年到1960几年，十多年间吧。 对， 差不多哈。 嗯，十多年间。 啊， 嗯， 这个是新国画运动。刚才呢，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它这个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新国画运动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就是说以写生为主。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画的创作在传统上是要按照这个范本临摹， 是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方法 程式和技巧哈， 对，构图。 嗯， 一看就像是这个古代的山水或古代的那种方法。 哎， 那么新国画呢它要面对这个真正的山水。 嗯， 以写生为主。 嗯， 写生呢你就要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嗯， 那么就看到了独有的风景啊地貌。那么这些特点呢过去在中国的绘画上虽然说我们大量的画了，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画过。 嗯， 而且这个写生呢又是以这个现代的这个西方造型啊为基础。 嗯， 所以说这个对这个中国画的影响是巨大的。 嗯， 看起来就像我们眼睛看到的山水风景。 嗯， 当然它内在呢它有它的含义，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写生创作重新塑造一种新的国家形象。 嗯， 它是不同于历史上的。 所以这个新国画运动新就新在这儿了。首先它的这个基础画的这个基础就是写生的画。嗯，而不仅仅是过去中国画只讲究意境，把这个山水的就是说把它的那种意境画出来就可以了，而是你看了之后你会知道这是哪里哈。 而且还有一点，它有内容。这个内容呢又是我们当时这个中国五十年代建设发展的一种写真或者是反应。 嗯， 比方出现了水库、 嗯、 大坝、公路、电线、 嗯、 楼房和现代城市的景观。 嗯， 这个是过去没有的，所以这个新也表现新的内容上。 嗯，那么当时有哪些画家他们追随了新国画运动呢？ 那么从南到北就形成了多方面的，比方在北京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主，就组织了这个教师师生的写生团啊，到黄山和全国其他的名胜大川和这个革命圣地去写生。那么在南京呢就有叫南京画院一批画家去。那么在西安也有当地西安的一批画家。那么在实际就形成了国内各个地方的画家都在写生。 嗯， 都在画自己身边已经看到的这新的社会面貌。 嗯， 以这个山水画的方式。 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时期的很多画家都投身到了新国画运动当中哈，也是那个时候的潮流。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哈。 对，那因为那当时中国的这个美术创作是这个是全国一盘棋嘛。从这个文化部美协一直到地方的省美协、市美协以及学校都形成了一个大的规模。过去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只要有一项活动就一定会贯穿到底，贯穿到最基层。所以这个绘画也一样。 那么我们具体到这次央美美术馆的这个展览上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再造山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国画运动展出了哪些画家的作品呢？ 我们知道的李可染、孙文志、福报石、魏子熙、这个周思崇、雅明这些作品呢都有展示和展出。有些作品呢还是千松岩，有些作品还是第一次展出。 哦， 个别作品呢在我们以往的展览展出过。 嗯， 那么通过这次展览呢这些不同人的作品当然也展出了一部分大家名字不是特别熟悉的人。 嗯， 但是能反映出在那个特定时期这些作品的意义以及它和我们历史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作品的欣赏可以让我回味到就是中国就在五六十年代那个国家建设和艺术家反映生活的那种热情激情还都能在作品里看出来。 嗯，这次这个展览的规模有多大，有多少作品？ 规模应该说不是一个大型展览，它是一个中小型的一个文献研究展，展出了23件作品。由于展厅的面积相对少，其实我们选出的作品有70-80幅。当然了，在未来我们随着这个展览空间的调整，我们可能还会补充，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展。所以 好，那么刚才您也说到，这是一个文献研究展，到底呢这个文献研究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个展览当中这些珍贵的展品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能够展现那一个时代的这个艺术风格呢？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天气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天会云量比较多，由于能见度良好，风不大，太阳也不怎么晒，天气条件舒适宜人，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降的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降的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3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莲石东路南沙窝桥东的西向东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较长，队尾接近衙门口桥，建议后车绕行。西三环玉泉营桥到紫竹桥内环方向全线车多。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石佛营路口，长安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东向西，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蒲黄榆路刘湘路南向北，还有万泉河路中关村北大街，学兴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进城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再造深河，画笔心。1949年，北京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类似组织在上海、天津、沈阳、兰州、长沙等地相继建立。大会同时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等都有作品参加。展览会上出现了一系列表现新生活的作品，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B、C，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新国画运动要通过国画思想的改造来贴合新的文艺方针、新的社会形态。彩墨画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的。彩墨画在中国画里以水墨画为基底，在其上肤色点彩，使之画面较之水墨画在色彩上较为丰富、明快、鲜亮。那么以下几位艺术家，哪位不是彩墨画的代表人物呢？ A. 林风眠， B. 齐白石，C. 吴冠中。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哪些这个是属于新国画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答案是 A、B、C 三个都是，是吗？看来我们这个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三个都是，是吗？是 A 是吗 ？A 不是哈。好，我看到不少朋友都答对了哈。那么第二道题呢是哪位不是彩墨画的代表人物？林风眠、齐白石还是吴冠中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哎，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一会儿呢，二位专家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精彩的画作哈，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怎么看呢？您回复“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一边听我们聊，一边来看我们今天会提到的画作了。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还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和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对于刚才的这个答案哈，这个哪些艺术家其实是属于新国画运动代表人物的，其实正确答案这个李尧臣李老师说 ABC 其实都可以是吧，而且我们答案其实公布的也是 ABC， 我刚才听的是 ABC， 其实新冠体盘是第一个答对的，特别恭喜您。来，我们继续吧，继续来说一说再造山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国画运动的研究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这次展览上有哪些精彩的展品以及展品背后的故事。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副馆长，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王春晨，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李尧臣。好，那么刚才呢，我注意到这个王馆长您谈到了这次这个展览用了一个词儿叫做文献学术展，那么刚才已经说到在这次展览上呢是挑选了一些应该说是新国画运动的代表人物的一些这个精彩作品以及他们没有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所以是特别难能可贵。那么这个展览为什么叫文献学术展呢？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不仅能看到画还有文献是吧？ 对，有主要是有研究。以往我们当这个文献展呢，我因为刚才讲了我们这是一个持续的展览。这次展览呢只是一个小规模。那么在后续的研究里，我们会把很多的当时的实物展出。那么这个展览的叫文献学术展呢，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梳理新国画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包含的这些画家的思考，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一大批这个从理论家、文学家、诗人，以及到画家是怎么思考中国绘画或者中国画的，这个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看这次展览中的绘画， 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个画变得重要， 嗯， 为什么说会发生在中国啊，五六十年代。所以这次展览呢，我们想梳理一些这样一个背景， 嗯， 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给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个历史。 嗯，而这些这个文献资料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通过这个电波哈来告诉大家。那在现场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个文献的这个文字资料展出， 对， 是吧？ 文字资料，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仔细看的，是吗？但是会告诉你哪些文献上有这些东西，是吗？ 会把那个摘录的有四十多条， 嗯， 在不同持不同论点的这个艺术家，包括理论家的一些观点， 嗯， 呈现在我们的展场和作品来进行对比的来， 嗯， 来展示，并且在每一个作品的板块的前面，我们也会介绍这个新国画运动，尤其是山水画当中， 嗯， 有几个不同的这种的面向， 嗯， 啊，这样大家就像我们节目开始介绍的一样，啊，像读一本大书一样来阅读我们的展览， 嗯， 大家可以静静的在展厅里仔细的品味， 嗯，就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看这个画还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画，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而现在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看画就能够了解了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说到新国画运动呢，就离不开一位著名的画家李可染先生，应该说他也是中国新国画运动当中这个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家之一了哈。那么这次的展览上也有一幅嗯，他的这个山水画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可染，我们知道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重要画家，甚至是大家。 嗯。 那么他跟齐白石学过画，那么以前的画都是传统，但是经过这个新国画运动，也经过他多年的探索摸索， 嗯， 特别是在这个写生当中，他发现了他独有的笔法， 嗯， 构图法。啊，以及这个晕染法等等，那么他会画逆光，那么这个这样的话，他的画面就形成了这个风格独特，笔法鲜明，在历史上也少有，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学术界就把它称为李家山水。 李家山水，哎，这次展览上是他一幅什么作品？ 一幅这个尺幅不大的一幅作品，但是呢， 嗯， 很精彩。 嗯， 应该是画于五十年代末啊，这样的一个时期。 嗯， 当然，具体年份呢，因为没有标注，就是不知道是具体哪一年，但是是这一时期。 嗯， 那么这幅作品能够看到他写生到他后期成熟作品转型过程中的这种变化。 嗯， 比方说近景，他用这个逆光画的这个画面非常的这个重墨，用重墨重笔来画近景。 嗯， 而远景呢是虚淡，那么呢用中锋用笔，那么呢这画面看起来就是更有他陈述作品的这个特征特点。所以说这个尺幅不大，但是是非常精彩，是应该说是李可染作品的这个也是精彩之作。 一幅这个接近于黑白的这个山水画哈，中间这个小亭子上面的人有一点点颜色， 嗯， 大家现在发送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但实际上如果大家看到这幅画的话，会感觉它其实跟传统的国画还是挺像的呀。 其实是变化很大。 嗯， 它像只是说这个 只是说我们不懂的人乍一看 你比方这个这个传统绘画就是近山不会画得这么重 啊， 这个你现在把这个以黑为这个画的基调，这在传统上也是少有。 嗯， 啊，另外在这个语言上，其实他你要仔细观察，他还是这个写生的视角，还是现代这个观看世界的这个透视关系， 嗯， 还不是完全古典的那种高远平远， 嗯， 还是有这个现代人观看世界的那种 山的远近高低都是能看得出来的哈。 嗯，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李可染先生对于新国画运动他的这个贡献是李家山水是新国画运动当中成就最突出的这个画艺术风格之一了。那么当年实际上李可染先生之前我们做节目也说过，他也去到全国很多的地方去采风去写生，而且也对于写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是吗？ 是的。 嗯， 因为过去我们中国绘画的特点是要学习前人， 往往这个风格呢就跟前人几乎雷同，薛世涛就跟世涛一样。那么世涛是来自于生活，他提倡收进这个七分打草稿。 嗯， 那么在对今天对于这个五六十年的画家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画家们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走进了山水， 嗯， 抛弃了的古典的范本，而直接的面对真实的山水怎么创作， 嗯， 就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传统的笔法里，也画出自己能够对应这个自然山水的这种创作风格。 嗯， 所以说像李可染这一批人呢，他说要花最大的力气打进去，要花最大的力气打出来。 嗯， 说的就是既要学习传统，但不能为传统所束缚。 嗯， 那么打出来就是要真正的把自己的眼睛和手的这种应用结合起来。 嗯， 为什么说它突出呢？是因为它把这两者都给结合起来了，所以就形成了独有的李家山水，应该说是在中国当今的画坛还是卓有影响，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绘画系统。 而且他当时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写生哈，去了哪些地方呢？ 你像这个黄山， 嗯， 井冈山， 嗯， 就是几乎是能去的地方，重要的名山大川、革命圣地都会去的。 嗯，所以说呢，这个李家山水哈是自成一派。除了李可染先生的一幅这个作品呢，在这次展览中有展出，另外呢，这次的展览上还有他的，应该说是李派山水的代表作哈，就是李可染先生的学生张平的一幅作品，叫《山河咏之洼田春溪》，是吧？有这样一幅作品。那么这是李可染先生的学生张平的作品，他也是李派山水的重要的继承者之一。那么他又继承了这个李可染先生的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这个学术的成就，以及自己又有哪些这个独创呢？李老师跟我们说说。 李派山水，李家山水的话，就是李可染先生在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当时在庄园教学，带了几届的学生， 嗯， 学生跟着他也进行了这个新国画运动的这种探索， 嗯， 培养出来了一批这样的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包括李行俭呀、啊 嗯、 张仁之啊、张平啊，包括黄润华呀、啊 嗯、 这些老师。张平先生呢是李可染先生在1962年毕业的学生，而我们这回展出的这个《山河咏之洼田春溪》呢， 嗯， 就是他的毕业创作中的一幅。他当时的毕业创作是《山河咏组画》，大概有13张，当时也是在他上学一直在毕业期间完了来创作的， 嗯， 当时这个作品，创作的张平是秉承李可染先生倡导的这种写生创作的理念， 嗯， 这种理念的话，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河南这个地区，完了来采风来创作，来用自己的，就像刚才我们的王馆长说的，用自己的双眼来运用自己所学到的这样的加这种水墨画的创作的方法。表现这个新中国农村的一个面貌， 是他用比较大的这个尺幅，是表现了这个一片水田里头， 一个水田， 三个小小的人在那里，应该是插秧吧，是吧？ 对， 那人就比较小了。 对，他这种的构图啊，表现包括表现手法和传统的中国画还不太一样，更偏向于这种西化的这样的写生， 是 而且很抒情。 对， 嗯， 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到李可染先生那幅刚才展出的那幅作品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这种连环画上面会有过这样的风格哈。 对，他把中国画和西化的创作手法更进行了结合， 嗯， 而且能表达这种新中国的这种面貌， 嗯 嗯。 那么这是这个李派山水的另外一幅代表作品，张平的《山河咏之洼田春溪》哈。那么关于就是他们这个李派山水在新国画运动中的这个作用啊等等，咱们这次也有相关的文献吗？ 我们主要是没有谈到它的具体的这种的作用， 嗯， 而是说把这个新国画运动相关发展的这种史实， 嗯， 给大家呈现出来， 嗯， 这种呈现出来。让大家自己来对着作品来进行一个判断， 嗯 啊，因为如果我们把结果告诉大家，大家就会有一个范式来照着这种惯性思维来 思考作品了。 画家的作品是一幅一幅的展出，那么文献是用什么样的脉络来展呢？ 文献呢是做了一个20世纪中国绘画的讨论，中国画的讨论。 嗯。 用4个结构。 嗯。 我们通过一些重要的论点、重要人物的谈论，做了4个板块。 哦。 那么这些文字呢，又单独这个以板块的方式啊、呈现在画这展厅当中。 哪4个板块呢？ 这4个板块是。 是4位这个评论家对于这个 不是 是吗？ 是4个主题。 4个主题。 因为中国画的关于中国画的创作呢，是一个就是以西方的艺术特点来改造中国的绘画，这叫融合主义。 嗯。 一个呢就是坚守文化的传统，就是以传统为这个特点。 嗯。 第三个呢就是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 嗯。 第四个呢就是如何从现实主义到新国画。 嗯。它是跟这个绘画展分开的，还是说穿插在其中？ 就是单独的。 一边是文献， 一边是文献，一边是这个历史背景的梳理和 这个展墙，但是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哦。你们建议是先看这个文献后看画，还是先看画后看文献？ 两者都可以进行。当然你进了展厅看到的首先还是作品。 还是作品。所以对于作品大家还是最关注的。我们稍后接着来说，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再造深河，画笔新。新国画运动要通过国画思想的改造来贴合新的文艺方针、新的社会形态。彩墨画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的。彩墨画在中国画里以水墨画为基底，在其上肤色点彩，使之画面较之水墨画在色彩上较为丰富、明快、鲜亮。那么以下几位艺术家，哪位不是彩墨画的代表人物呢？ A. 林风眠， B. 齐白石，C. 吴冠中。 这道题呢，各位朋友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这个作品呢，您都可以回复新国画运动这5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会给您推送。这样呢，我们一边聊着，您就一边能够看着我们的这些画作了。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收看。说到新国画运动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位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可染先生。那么提到李可染先生，也同时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位同时期的大家了，就是傅抱石先生。在新国画运动当中，他曾经谈到说，这个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那么这次展览上呢，也展出了傅抱石先生的这个作品哈、也能够从这些作品当中了解到他的一些这个理念和思想吧。 对，傅抱石也是中国20世纪非常重要的山水大家，特别是他和这个关山月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 在人民大会堂 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件作品。 是。 正因为如此呢，这个之所以他去创作，就是因为他的笔法、他的语言具有独特性。 对。 通常呢叫散笔，就是散笔冲法。 嗯。 那么这个他是独创的一种绘画方式，把用笔用力，通过这个把笔锋散开，在画面上形成了这个万笔匆匆的效果。 嗯。 这是在过去的这种侧锋、中锋用笔所不同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傅抱石是吸取了20世纪的现代艺术的思想， 嗯， 也吸取了艺术和生活关系的这种思想， 嗯， 就是走进生活，理解。因为傅抱石不仅是这个他留学日本，其实对这个现代艺术是非常了解，他也写过中国绘画的论述，大量的著述， 嗯， 而且也翻译了很多的著作，所以说他是一个吸收现代艺术知识的一位现代画家。之所以他能够改变，和他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有关系。 嗯。刚才您说到他的这个艺术特点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散笔皴法。这个皴呢，就是那个脸上起皮儿，那个同音的那个皴哈、啊。实际上这个皴它实际上是就是那个 笔应该说 是就 是 中国的毛笔和纸相互呼应的一种特殊运用的。 我老觉得是那种干搓在那个纸上，当然这是一种很通俗的说法。 这个词，而且这个词是中文独有的，英文还无法翻译。这种方法呢，就是说确实是画中国画的人，就是必修的功课。拿笔就是自然就形成了笔法的应用，就是方法嘛，方法的使用。 这个皴法它能够表现出这种山石的这样的一种气势来哈。 山石的结构特点，通过不同的皴法就能感受到山的结构是坚硬的山石，还是滑润的土坡，还是细腻的这个树林，还是雨蒙蒙的这种苍茫，这个通过这个皴法的使用就能够渲染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独有的特点。 是，所以这个傅抱石先生曾经说过，说中国画的生命必须永远寄托在线和墨上。这个皴法实际上就是表现线和墨的一种方式，但是前面还有一个散笔，这个散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绘画技巧和方式？ 过去的绘画呢，这个毛笔是这个笔尖是饱满的，就是笔尖是要合拢的，然后那个笔的这个笔中间这个部分呢是吸墨吸水， 对， 它是要用在这个纸上的，不能散开，散开了墨就跑了。那么他现在有意的要把笔锋散开，用力搓笔在画在这个宣纸上，形成了一个搓擦转折，然后就是有一把身体的力度贯穿于笔锋，使笔的那个笔尖呢散开了，就用过去的话就是小孩有时候用笔就是搓那个笔，不集中笔锋嘛，那么其实这个效果呢，过去是只是认为是是不正确的方法，而他恰恰是理解了这个绘画的特点，我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哈啊，所以这个才有了江山如此多娇这样气势磅礴的大作。那么傅抱石和李可染的道路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美术工作者，也都非常的注重写生，也都善于借鉴和吸收外国的这种绘画的技巧，也有强烈的这种个性意识啊，创新精神啊，笔墨能力啊等等等等。那么他们两位在新国画创作方面有什么不同呢？二位老师， 这个比较当然是需要好要深入的。当然是呢，李家山水呢，它形成了一个应该是由于它这个教学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几乎形成了一个众多的一个这个画家来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也形成了每个人的不同的特点。比方说从这个张平到龙瑞到贾又福啊，都形成了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北方大山大水的特点。傅抱石呢，他是个人独有，但是呢就是广泛的形成这个福家山水好像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他个性更强，他的散笔应用的更个性化，在实际在画坛上以这种方式大规模来表现的画家好像不是特别多。 后来继承他的这种就是这种风格的多吗？ 以我们观察好像李家山水要说的多一点，也许这个傅抱石在这个江浙一带可能多一点。 所以说呢，这个刚才通过二位对于新国画运动中的两位大家李可染以及傅抱石先生的介绍哈，还有在这次展览上他们的这作品的一个介绍，我们对于他们二位以及新国画运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刚才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能够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这个新国画运动。这样我们一会儿来请二位跟我们接着聊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当花瓣离开花朵， 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优势之思的抱人，新旧婚姻中的暖男，在谢喜章的新作《张恨水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逐渐面目清晰。《张恨水传》新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传记全方位地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张恨水如何凭借《春明外史》轰动京城，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在重庆新民报时期为何展现出激进锋芒？张恨水有着怎样的情感历程？城市文化范儿再次走进张恨水。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新国画运动时期出现的作品，打破几百年来形成了一套城市画的技法框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时代旧文人画的水墨视觉语言，能够形象地揭示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表现时代精神。其中在一位画家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李派山水的特色。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位画家叫什么名字吗？ A. 李苦禅， B. 李叔同，C. 李可染。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哪位艺术家不是彩墨画的代表人物？齐白石不是。来我看看啊，哎呀，好多朋友都在发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儿来看这个，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画哈、啊。没关系，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吧，第三道题的答案。因为大家也是通过答题，其实是对于新国画运动，对于那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有一个更多的了解。哪位画家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李派山水的特色？李苦禅、李叔同还是李可染呢？虽然都姓李，但是我们节目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哈。来，您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提到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来看画，同时我们节目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收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副馆长，那么这次央美呢正在举行的新国画运动的展览的策展人王春晨先生，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李尧晨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正在央美美术馆举行的再造山河，新国画运动的这个叫文献学术展哈，上面不但是有这个很多画家的这个在那一时期的这个代表作品，也是有一些这个文献。我们先来说一说画家的代表作品嘛，刚才说到了李可染先生，说到了傅抱石先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位呢，可能业内的人士会很熟悉，但是不太，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画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叫钱松岩，是吧？他是这个新精灵画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岩字呢，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常见的字，上面是一个品，小品的品，下面是一个山，山河的山，上面一个品，下面一个山，这个字念岩，钱松岩。他也是著名的江苏省国画工作团23000里写生的重要参与者。他创作的一系列的革命胜利的新国画作品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哈。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钱松岩还是很重要的山水画家，虽然说今天由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好像对于普通大众可能听得少一点， 是， 其实很重要，对于这个研究中国20世纪美术都知道，而且是把它看得很重要，那么他也是领导了这个组织了这个南京画家去走访写生，然后行程2万多公里，2万多里在遍及这个国内的很多地方，从南京出发，经过洛阳，进入山西，陕西，然后又进入到这个四川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写生在历史上没有啊。那么这样的 23000里可不是吗？ 哎呀，这个就像过去 行程啊， 行程这过历史上不会有集中这样长时间，又是这么多的人，去集中的去画，所以说也是因为中国这个时代改变了，有这个能力和条件，那么这个影响非常巨大。 他们创作了之后，把他们的创作的这个写生的作品就在北京的中央、当时的中央美院的陈列馆。 嗯， 当时的中央美院陈列馆还属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展览馆。 嗯， 所以在那里做出了展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呢，中央美院呢就收藏了他们的作品，部分的写生作品。 嗯， 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性的作品。 嗯， 虽然作品的尺幅不大， 嗯， 但能够看到他们面对真实山水的那种对景写生的那种真实的感悟感受。笔法还是很这个不同于传统，他的绘画呢能明显看到现代绘画的构图和方法。嗯， 这次展出的这幅作品叫《红岩》，钱颂岩的这个作品哈，真的是整个占了画面三分之一的这一大片山石都是红色的。 对，所以它具有这个虽然说是对景写生，但是它还是融入了画家的情感和一种浪漫的创作想象。 嗯， 把我们常规的这种绿色的或者黄色的山石 或者是黑色的山石， 黑色的画成红颜色， 红颜色 当然也体现了一种革命的象征嘛。 嗯， 另外这画面呢很突出， 嗯， 具有一个高山仰止的效果。 嗯，但是这个红色的深深浅浅也是表现出了这个山石的这种不同的结构 山石的结构。 嗯， 看起来还是坚硬挺拔。 嗯， 所以这些作品应该是这个钱颂岩的代表作。 嗯， 后来他也创作了几幅同样构图的作品。 嗯， 只不过他这个写生稿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收藏， 就很难得了哈。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他倡导的江苏省国画工作团23000里写生，也是应该说是开创了当时的一个先河哈，创造了一个记录也算是。我也了解到说这次的这个写生其实也是傅抱石先生倡导的是吧，对于金陵画派有着开宗立派的意义。 对，这个是傅抱石当时他在江苏国画院当领导完了，他在这个团里头任团长，他就带着这个南京的一大批画家，像我们熟知的宋文志啊、雅明啊、李子熙啊、钱颂岩啊，完了来组织这个写生工作团。 嗯， 也正是通过这个写生工作团的写生，完了在首都我们的这个央美的陈列馆，就当时的美协的这个展厅，组织了这个山河新貌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从而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反响。完了在这个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一批画家，江苏省国画院的这些画家称为新金陵画派。 嗯， 这个说法也是从这个之后慢慢的来产生的。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次的展览上呢，钱颂岩先生的作品展出的是这个红岩。我们也说到这个确实是这个山石是用红色来展现了，深深浅浅的红色。那我也很好奇这个红岩他画的，他这个名字表现是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这个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这个红岩那个地方呢，就是四川的那个红岩，还是说只是因为红色的山石所以叫红岩呢？ 他是画的那个当时的红岩村。 嗯， 是画的那个地方，但 是重庆那里是吧， 重庆的红岩村，他在那边写生。哦，但是他也大胆的将这个革命的这个这种浪漫主义的这种情怀，这种红字体现在画面上。完了也跟当时社会主义这种新中国建设的这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感觉，包括革命的红色， 嗯， 它做一个结合。这也是在传统的中国画当中不会用到的，把这种色彩的这种的象征的意义给它升华到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上。 就所以说他画的确实是这个因为上面还有房子，是这个红岩的那个纪念馆在那里是吧，在山石上面。 对，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 哦， 它这个景是实景，但是它的色彩进行了重新的组织，这也是这个画作的一个自由度让人感觉也很舒服，而且有新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嗯，对，您知道第一眼看到他这个红色的画作会以为他是这个李可染李派山水的这个传人哈，但是现在听您这么一说，其实他还是就是更倾向于像就是傅抱石先生他们这个就是江南这个流派的。所以说虽然他画的也是红色，但是跟李可染先生这种是又是不一样的这种风格是吧。 对，他的这种色彩画面当中的色彩更具有这种象征性。 嗯， 他并不一定是从写生当中来的。 嗯， 包括他后面 在创作变体画的时候，他也提过一句诗，叫风雨万方黑，红颜易至红，养清奋铜笔，挥洒曙光中。他其实想把这种思想这种激情在画面当中来体现。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说的这幅作品呢，也是我们今天您发送到新国画运动这五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能够看到最后一幅作品，叫清晨。这是周思聪的一幅这个水墨作品，看的是比较清新哈，但是它描绘的是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当时的首都的新标志性建筑。嗯，啊，这幅画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创作背景，以及周思聪这个人他又是一位什么样的艺术家呢？二位不要推辞了。 那我来说。 嗯， 这个呢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一个特色。周思聪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建国以后培养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女的艺术国画家。那这幅清晨， 怪不得这个画面就很清新的那种感觉哈， 女性的艺术家。完了，他这幅清晨呢是他本科毕业创作的作品。当时在周思聪，他是在50年代在美院上学，他接受了系统的这个西方的基础教育，这种绘画的基础教育。完了在大学期间呢，他是跟随包括主要是叶浅予先生、李可染先生这些大家来进行中国画的这种学习。那从这幅画和他后来的创作风格有很多不同，但是也有其中的一些联系。不同的话就是这幅画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像我们这个当时所倡导的新年画创作，将国画的这种的笔法和这个创作和新年画这种的意象来结合啊，包括用色啊，包括它的用笔都和新年画比较接近。 嗯， 而且它非常有特色的是，就是刚才您说了，反映了当时首都最新的这种的标志性建筑。 嗯， 那这种构图啊，包括这种的取景，其实都是在传统国画当中是不常见的，是进行了这种中西融合之后，来反映这种城市的这种意象。但是它的色彩呢又比较有特色，它非常具有中国的这种色彩，这种搭配的这种韵味吧，大家看了以后感觉很亲切，并不是说非常真实的颜色，但是呢表达的又非常的到位。 所以说这个新国画运动通过刚才二位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画家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一方面是这个题材新，另一方面他们这个技法其实也是有所创新的哈。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个时候画家把很多新生事物，像什么电线杆啊、汽车呀、公路啊、桥梁啊这些现代的事物融进画里头，但是呢在审美上哈，还是觉得可能是古代的那种文人画会更有意境，所以说呢会觉得这种把国画融入这些现代的事物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二位怎么看新国画和过去的文人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这个是一个时代特点。面对一个新的国家的建设，那么从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文艺政策的这个指导，一直到画家的自觉的那种激情，他们是愿意画这种新的场景。就像我们看到了新的这个面貌，他是愿意画进画面。至于如何结合用这个传统的笔法去画这些对象，这就是一个功课，是一个探讨，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画。其实是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体验变了，是需要画，有必要。而这和传统的文人画只是寄情于山水古典的这种意境是不同的，其实这一点从我们这个历史的角度是无需质疑，它就是时代的反应。 时代的发展，人的审美情趣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 也在改变。 那么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真的是能够了解到这个新国画运动它的这个风格以及一些代表作。那么这次这个展览，如果大家想去参观的话，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展览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其他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来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在这个朝阳区的望京，是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大家在四环的边上，大家比较好找。完了展览的展出时间呢是在我们是9月 八号开幕的， 嗯， 一直9月8号到10月7号，欢迎大家在11期间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来参观。 不止啊，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呀，那个中秋小长假呢， 对对对， 好短的时间有两个假，一想想就觉得好开心啊。 对，而且那个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四楼的一个非常我们刚刚新装修过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展厅， 嗯， 观展的体验是非常的好的， 嗯， 同时呢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啊还在同时展出的，就我们这是传统的中国画，还有当下最新的新媒体的展览， 嗯， 还有这个游戏大展，应该也是算 是我们节目还介绍过 首届的游戏大展， 嗯， 也欢迎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来美院参观。 嗯，有门票呢？ 门票的话我们现在是对于18岁以下包括军人啊包括特殊人群是免费的， 嗯， 完了有学生票， 嗯， 还有成人的话是应该正常的票是20块钱， 嗯， 游戏大展它会有单独的特展的门票， 哦， 可以大家到现场去询问。 哎，到现场来看一看这个展览，两个双节了，双节小假期应该会掀起一个人流的高潮。 到现在都可以来看， 而且这个望京那一带吃的玩的也挺多的，其实大家就是不仅看这个展览，能在那儿逛一天了哈。哎，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朋友问一个问题是。我看一下啊，这发微信人太多。新春，因为他发了一本书，说是这个艺术的故事。我看这说的这是国外的这个艺术作品。他说想请二位嘉宾推荐一下类似的介绍中国画发展历史的面向大众的书，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有一本书，作者叫蒋勋，他是台湾这个作家。 蒋勋讲《红楼梦》特别有名， 对 吧？ 对对对， 嗯， 他有一本书叫《中国美食史24讲》。 哦。 他讲的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而不是国内我们那些教材。那些教材对于专业读者比较， 嗯， 可以读， 嗯， 对于如果一般大众还是多一些这种有故事， 哦， 有讲解同时有分析的这种书。所以这本书 可以找来看一看， 可以找来看一看。 太好了。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咱们这次新国画运动这个展览是文献学术展，上面有一些文献，二位刚才跟我说现场还有一些小册子可以看是吧？ 小册，对， 展览编辑了这个展览内容的小的画册， 嗯， 可以那个到展览现场来取阅， 嗯，好，太好了。在时代的感召和画家们的巨大热情努力下，新国画运动时期出现的作品打破了几百年来形成的一套城市画的技法框框，也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时代旧文人画的水墨视觉语言，能够形象地揭示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表现时代精神，在对旧时代的山水画赋予新内容方面有了极大提升，反映了时代的文化风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述，也祝愿这次再造山河二十世纪50-60年代新国画运动研究展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你们。 谢谢，谢 谢 大家， 谢谢主持人。 好，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这第三道题的答案吧。 城市文化范儿，再造山河，画笔芯。50年代，李可染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与国画革新领导小组的成员。他的山水写生成为画坛最引人瞩目的景观。1956年，他的写生作品中开始出现逆光效果的追求，昭示了李可染山水美学风格的演进方向。其后，李可染的学生们沿着他的理念不断深化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李派山水。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要为您预告一下了啊，一个是诗会中秋哈，欢迎大家继续发送音频或者视频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另外，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 当花瓣离开花朵。 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忧世之思的报人，新旧婚姻中的暖男，在谢喜章的新作《张恨水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逐渐面目清晰。《张恨水传》新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传记全方位地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张恨水如何凭借《春明外史》轰动京城，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在重庆新民报时期为何展现出激进锋芒？张恨水有着怎样的情感历程？城市文化范儿 再次走进张顺水。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只想告诉大家健康的重要性。中秋将至，阖家团圆，身体健康是每一位朋友的心愿。 是。 而从当下开始，您就要养成健康的习惯。 说的没错，就拿喝奶制品来说吧，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是。 终身不断奶，每天都要喝，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咱们的瑞麟羊奶从推出开始就以没有负担、极具性价比的价格和套餐体系推出，就是希望大家首先呢从观念上有意识，也要从实际的经济情况出发。 对， 像这几天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仅说每盒羊奶您能够享受到99一盒的价格，更能够享受到订购六盒就免费赠送一辆结实耐用可爬楼还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 对， 大家的热情也说明了对羊奶的喜欢，对购物车的喜欢。 六盒羊奶您喝上三个月，再免费带一辆多功能的豪华升级版购物车回家，一共才花594。 是。 就算不算这个车子啊，光喝奶的钱一个月100多，一天几块钱根本不贵呀。 对呀、 而且呢您喝的是羊奶，赶紧来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2699的高叔叔说啊，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喝羊奶，说营养高，算下来呢一个月100多块钱也不贵，所以想喝喝看。 欢迎。 还有1441的董女士说啊，听着好喜欢这个购物车，去趟菜市场都累死了，换着胳膊拎啊也吃不消。6619的马叔叔说啊，不少营养学家都在说羊奶，自己喝着也觉得很好。 是。 借此平台想跟老年朋友说，喝奶钱退休工资还是能够花得起，也应该花的。不要不舍得，身体好自己享福，儿女也享福。 哎，真的对啊，我就经常跟我妈这么说。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5052的林阿姨是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好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品牌的啊，现在已经喝了1年多了、自发宣传，已经介绍好多的亲戚朋友都在喝瑞麟，说啊的，不要不舍得，身体好自己享福，儿女也享福。 哎，真的对啊，我就经常跟我妈这么说。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5052的林阿姨是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好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品牌的啊，现在已经喝了1年多了、自发宣传，已经介绍好多的亲戚朋友都在喝瑞麟，说啊瑞麟确实是好羊奶。 对，我们所有奶源我亲自到场地去看过，每只小羊从出生到产奶都有它的编号。 对， 每只羊产奶的质量都会被写入它的产奶报告，可以说呢每一滴都是浓缩，都是营养，哪怕来不及吃早饭疲乏了都能喝，喝奶嘛肯定是好的，几块钱一杯，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真正的好羊奶，今天您订购六盒可以喝上三个月的时间，另外再送大家一个购物手拉车，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车子是加固结构的，质量很好，水晶轮还能爬楼，还带一个折叠凳子，以前至少都是订购八盒羊奶才送，这次六盒就送了，预定从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